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幺零七三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古月。尽管对重拍剧褒贬不一，但影视剧重拍仍会被关注。让我们从电视剧《四世同堂》的主题歌《重整河山待后生》开始今天的重温之旅。2008年的中国电视市场因为四大名著电视剧的重拍而高潮迭起，送上老版《红楼梦》插曲《聪明泪》，反映的是王熙凤的一生。 机关算尽太聪明，翻算了金钱心灵，生前心已碎，死后心空明，家富人民终有个家。 昏沉蚕丝等将尽呀，一生欢喜湖北行，叹人世终难定，终难定。机关算尽太聪明，翻算了卿卿性命，生前心已碎，死后心空灵，家父人民终有个，家亡人散各奔腾，枉费了一圈圈半世心，好意思欢喜湖北行，叹人世终难定，终难定。 和以往雕琢一部经典电视剧的默默耕耘相比，现在的重拍风就是要在一开始就吸引人们的视线。来听《水浒传》的插曲《公道在人间》。 好汉好汉，喝起来是座山，那东一声长啸回旋天地间，一声长啸，一声长啸回旋天地间，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关注影视剧重拍风。四大 名著都在去年启动了重拍，和其他几部相比，新版《三国演义》先后经历了三次导演的更迭。最先确定的是陈嘉玲，后来改为严建刚，在最后一刻又换成了高希希。可以想见，经典名著的翻拍给主创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挑战。送上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桃园结义一幕出现的插曲，这一拜。武侠小说家金庸的作品被一次又一次地搬上荧屏，内地制片人张纪中已经拥有了金庸所有小说的改编权。当年第一部央视版《笑傲江湖》因为主演备受争议，而后来的《射雕英雄传》虽然在剧外成就了一段主创的短暂恋情，但就电视剧本身来说仍然没有获得好评。送上插曲《真情》真美， 真情真美，真如一池春水，风吹点点涟漪，感受细致入微， 痴心无罪，付出没有不对，就算一生一世从此相依相随， 不必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写上年轮回。 在乎是谁，反正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写上无怨无悔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纯粹，就算 古装剧和武侠剧，不少年代剧也被重新翻拍。香港电视剧《新上海滩》就被导演高希希拍成了更加青春的偶像剧。黄晓明、孙俪凭借本剧稳稳地坐上了一线明星的位置。好了，关于电视剧翻拍的话题就先到这儿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送上《新上海滩》主题歌《就算没有明天》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 永远有多远，我心已疲倦，只叹缘分太浅，梦不能圆。 再拥抱一遍，哪怕是瞬间，听歌的画面能不能抵抗思念？ 我们之间会不会有明天？炙热的缠绵能否重新上演？ 瞬间，听歌的画面能不能抵抗思念，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